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北京演艺集团昨天宣布，将从本月6号开始启动京演集团新作展演季，旗下院团新创排的多部现实题材作品将集中与观众见面，其中包括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交响组歌北京颂、京味舞台轻喜剧首艺等。昨天，李荣浩全新个人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少有为》在北京举行了媒体见面会。2019年，李荣浩即将开启新一轮个人巡演，这也是李荣浩第五张专辑《耳朵》发布之后的首次大型巡演。李荣浩个人表示，本次巡演将更多回归音乐本身，而主题定为《年少有为》，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主题珍惜身边所有，不负热望。开心麻花全新年底大戏《谈判专家》将于明天开始在世纪剧院上演，演出将持续到明年的1月27号。剧中不靠谱的谈判专家爱上落魄男主，反套路剧情状况连连，笑料不断。现在购票2张8折，开心麻花官方微信购票再享95折。今天是我国第五个国家宪法日，本周也是首个宪法宣传周。东城区各中小学在昨天开展了晨读宪法、模拟法庭、绘制海报等活动，将宪法教育融入广大师生的课堂和日常生活中，提升师生的法治观念。来听记者吴思的报道。 早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属中学的全体师生肃立在学校礼堂，一同朗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当宪法小卫士网上答题，请警官进学校讲座。工美附中共进行了10几项主题教育活动，学校还将美术特色和宪法教育相融合。在画室里，学生们用漫画、剪贴画、水彩等多种形式绘制自己设计的宪法宣传海报。 我画的这是宪法中的一条，然后这个是那个言论自由，这个是出版自由。 工美附中校长王泽旭说， 我们搞了一个法治与法治的比赛，一个法治是治理的治，一个治呢是制度的治，这两种不同，让同学去画，全是同学们对他们的理解。如果学生没有法律意识，那可能他们就会做一些有悖社会公德的事，所以呢，首先应该让他们知法懂法才能守法。 宪法宣传周期间，东城区教育系统各单位将开展活动300多场，做到中小学生、干部、教师全覆盖。东城区青少年法治学院院长贾哲介绍，目前东城区每所学校都配备了至少一名法治老师，并且实现了全员培训。明年，东城区青少年法治学院还将联合资源单位推出系统化的法治课程。 依托呢，我们10几家这个资源单位，包括法院、检察院、交通总队、律师事务所、网监局等等，开发一些课程，比如网络教育，针对不同年级有什么，适合不同年龄段的这种学生来进行这种法治的这种学习。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京开高速新发地路段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进京方向车行缓慢，东二环东四十条到小街桥的南向北方向，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行不畅。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 今天乐享生活在我们发出了节目预告之后呢，居然有我们的听众说我们最近的硬广有点多。没有啊，我们除了装修类的是硬广啊，剩下的全部都是特别特别啊特别软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真的是非常柔软的一个节目内容了，跟广告呀跟硬广啊什么都没有关系，这纯粹是我个人想要跟大家在秋冬的季节继续的去分享这个话题的原因啊，只关乎说我个人的选择好不好。虽然你打了引号这个硬广，哎呀，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今天送了体验的名额，所以你要帮我打上这个引号呢？好了，今天我们确实在跟大家聊护肤心得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是要送一些我们的免费的体验的名额。想要知道我们送的是什么内容，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跟冬季护肤有关的，同时呢也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直接来抢我们的体验名额了。一大的说早上开车晚去公司的话就听我们这个节目，哎呀特别好啊，给你们公司这个上班时间点赞。毕竟11:00才上班的公司现在已经不多了啊，但是很多人说啊，就是我们上班时间晚，我们下班时间也晚呀，对吧。这个还是一个怎么说呢，错峰上下班也好，或者自我调配时间的，总之了，谢谢你在上班的路上会选择我们啊，谢谢这位依依大大同学。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我们两位老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冬季护肤的话题，他们都是来自于心语美会的，一位是心语美会的创始人心语，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心语。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心语美会的联合创始人 Amy， 欢迎 Amy。 Hi， 大家好，我是 Amy。 两位啊，还要继续的跟我们来讲这个冬季护肤，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话题。 对， 因为冬季就很漫长， 很漫长， 有很多是可说的。 北方的冬季真的很漫长。我昨天我自己有一个心得，就这加湿器呀、就是用也不是吧，不用也不是，不用就是太干。用了呢，我觉得一方面是你，如果你用整宿，可能我昨天开的有点大，就觉得太干了，我要加了整宿之后呀、除了你的空气湿度很大，我因为我还同步开了净化器嘛，它的净化器就一直感应在红灯上，你知道吧？它就不知道你们卧室里发生了什么，所以你看，冬天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很纠结的地方。我用还是不用啊？然后我用了会怎么样，我不用呢又会怎么样。今天呢我们要着重跟大家说冬季护肤的哪个部分。 我们上次之前说补水说的比较多哈， 嗯， 但是今天可以加一些防晒的知识给大家啊，因为冬天了，其实很多人马上要去海边嘛， 嗯 啊，然后其实也是在冬季里面也是要注重防晒的部分，因为有人可能觉得哎呀冬天太阳不是那么的暴晒， 嗯 然后可能我不需要特别的去做一些防护防晒的措施，所以可以给大家再加一些防晒的知识在里边。 哦，除了今天我们会继续说到补水这个话题之外，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冬季防晒。确实，其实我自己有点懈怠了啊，我就觉得，因为人总是这样，你知道吗？就是凭自己的这个经验和眼见为实的这个感官去评判，说我冬季还要不要防晒？ 那 大家会觉得说，哎。没有夏天那么刺眼了， 嗯， 啊，那应该就没有那么强烈啊，那应该就不需要防晒，这也是一个误区， 对，很大的误区，很大的误区。 好， 包括阴天也是， 对，下雨天呢，下雪天呢，这样， 下雪天、下雨天都要防晒， 对对， 同学们，划重点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冬季护肤，尤其是补水和防晒这两个方面。有人说了。想问一下，男的冬季护肤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好了，我们马上就来说男士的问题，因为每一次说到这个问题啊，曾经就有一个我的好朋友，当然也是在路上都会选择来听我们节目的那位朋友，说你们说的话题呀，都太女性了，都只能女生听，我们怎么办？我们又没法互动，听又听不懂。不，护肤这个问题，男士 也 应该注意， 非常需要， 对。你们也需要护理起来，这样第一会让你们看得更精神， 对。 第二呢，不要觉得说，哎呀，我都糙老爷们儿就啊，你们的皮肤糙不是本质， 对对对， 是因为你们没有护理它。 男士也是要精致一些， 对，你也不希望这个，就像大家去对比郭德纲老师和林志颖老师一样，是不是？某一天把你的同龄人拿来跟你对比，你也不希望这样，对不对？为什么呢？我相信林志颖老师也不是说天生有一部分的原因在里面吧， 对对对， 但毕竟人家也很注意， 对对，肯定的， 嗯，才会哎，你看，精神状态也很好，身体状态也很好。记住了，今天要给大家送体验的名额啊，是跟我们的这个护肤有关的啊，冬季护肤啊。天天宝贝说，我听到这个话题，我一下就不淡定了，我要来互动，力争名额。好，不用力争啊，你第一个，你就能争取到。给你天天宝贝四啊，对，那这个你看，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话题就不淡定了， 嗯， 因为有很多的误区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问题， 对对是， 冬天是不是觉得空气很脏要怎么办啊？还有皮肤很干要怎么办？男士啊，一到了冬天就不知道怎么选护肤品了，说以前抹了大宝不能抹了，这不够滋润了，怎么办？还有冬天还要防晒吗？这几个大的问题，今天我们跟新余美会的创始人新余，还有联合创始人 Amy 一起来聊天，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来索要我们的体验名额，只有三个哦。好了，今天我们先来说说男士的问题吧。 好， 因为我们又有一位男士说，我就是这样，护肤的知识很匮乏 啊， 简单洗脸，简单的抹脸，走起上班，这是男生大多数的一个步骤吧，是吧？洗一下。而且呢，洗面奶什么的可能都不用，就清水啪啪洗一下， 是这样， 擦一下，然后啊，什么其他的护肤步骤都没有， 对， 就是一个抹脸的油，一年四季都特别平油，抹完就上班了。这样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因为很多人觉得我这样，我这么多年我也过来了呀。 其实就是还是看他自己嘛， 嗯， 如果你这样觉得皮肤没有什么状况，因为男生他本身这个男性他的这个皮脂分泌比较旺盛，可能他觉得就是其实抹一层油就 OK 了啊，那其实他自己皮肤哎觉得这样的护肤方式他蛮好的，我觉得就可以，但是其实 步骤、适合自己了， 对，步骤不需要太就是复杂， 嗯， 但是每一步呢我们都要根据自己的肤质做到位，比如清洁啊，你怎么去选适合自己的洗面奶， 嗯， 你是用清水洗呢，还是你要用一些这个 去油的洗面， 去油的呀、嗯，或者男生会用喜欢用那个磨砂的哈、嗯。对， 你们的死皮都去的太过了， 对对对， 皮肤都变薄了。 对对对，就是。虽然这一个步骤你可以很简单，我就洁面 OK、嗯、但是你这个一定要选适合自己的护肤品啊，还有水儿，可能好多男生不排水啊，那直接抹油也是 OK 的，但是你这个油就要选的适合自己的皮肤， 嗯 啊， 哎，因为这个皮肤的状况啊，它是很个性化的，就男生其实你们不要觉得说啊，男人嘛都一样，我们的皮肤的状态都差不多， 对对对 啊，我看别人也是、嗯、啊，锃光瓦亮的，这个这个有也过了半天也出油啊，就那也略有不同啊，他出油有可能是他的护肤品没有抹对啊，导致他出更多的油， 对对 啊，你不出油有可能是你的护肤品选对了，也有可能是你的护肤品还不够滋润、 嗯、 啊导致的。哦，这个护肤的步骤没有太多的问题，像他说简单洗脸，简单的涂抹， 对对对， 这都是可以的。 晚上洗面奶总要用的， 嗯， 就是不建议说清水聊一聊，然后就睡了。 对，早上还可以聊一聊，晚上因为一天了，那个空气现在有时候有点雾霾。嗯，还是挺脏的， 尤其是前一阵， 所以这个晚上的这个清洁一定要做好、嗯、如果你做不好的话，它就是很多的脏东西堵在这个毛孔里面、 嗯、 时间长了就会， 对，会，而且会使毛孔更大， 对、 嗯、哦，如果有男士观察自己觉得有毛孔粗大的问题、 嗯、 啊，你不要觉得这不是岁月留给我的痕迹吗不是这样的啊、 嗯 哦，就有可能是因为你清洁不到位， 不到位，嗯， 对 啊、而且我再说一个更夸张的，男士们，你现在就闭上眼睛想，因为你睁着眼睛可能觉得有点恶心啊，不，但是呢，开车就不要闭上眼睛了，好吧？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回家睡觉的那个枕巾 啊、 枕头，你今天没有。晚上回家啊，因为有雾霾、 嗯、 有各种各样的灰尘， 对 啊，在你经过了一整天的，包括你分泌的这个油脂，你没有用洗面奶把它清洗掉、 嗯、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可能永远只是头、 嗯、 头发的部分枕到枕头上吧、嗯、对不 对， 总有脸蹭到上面的时候好了，我就不说了，而剩下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 对， 其实就是一个交叉感染的问题， 对对对， 嗯嗯， 对，好，像毛孔，男生毛孔粗大的会多一些， 嗯， 哦，这个当然了，毛孔粗大肯定跟这个年龄的增长啊，自然老化有关系，但是呢，跟清洁也有很大的关系， 嗯 啊、哦，哦， 就是护理这一道其实是可以自己去把它处理好做好的， 哎，男士们如果也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问题、 嗯、 可能自己之前忽略了清洁的问题、 嗯、 现在你对着镜子观察自己，可能比年轻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倒回去五年， 嗯， 你觉得毛孔有明显的变粗大，要给我们留言，心雨和 Amy 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有可能是你的洗面奶用的不对，护肤的步骤虽然简单，但是东西没有选对，都会导致。这不绝对不单单是一个岁月的问题啊，不是年龄的问题，毛孔粗大的问题，喜欢长痘痘的问题，都可以留言。男士们啊，这是针对男士的问题，可以给我的微博留言啊。当然了，男士们你们也可以来抢我们的这个体验的名额，因为我们也可以帮你解决一下，面对面的帮你解决一下这个毛孔粗大的问题。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看到我说的这个继续聊冬季护肤，下方评论区可以留言，也可以继续抢我们的名额。这个红楼说了，我男生啊说皮肤有些干，经常用爽肤水对吗？经常的意思是 频率是多少？ 嗯，你得说说你是比方说 爽肤水啊、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觉得有点干，他是不是就拍一下？你用的经常是这个概念吗？ 对，而且还要看他用的是什么水。 对、 嗯、 因为有些水可能现在这个护肤品里面啊、是男士是吧？ 对，是男士、 对，他可能会有出油多呀，会有痘痘，那个爽肤水里面有可能会有一些加一些酸类的水杨酸呀果酸呀，可能会加一些那些成分， 嗯 哦。那个、如果说他本来就觉得干的话，用上那种酸类的，可能让他的角质层，他因为就是让角质层更新，就新陈代谢的要快一些， 嗯， 这样的话有可能还会更干，所以就要看他用的是什么样的类型的爽肤水， 嗯， 如果是纯保湿的话，其实还 倒还好， 挺好的， 对， 嗯。 哦，好，他说了这个频率啊，因为我看他的这个头像可能是这个戏曲工作者。 哦， 啊，对，他说每天化妆的时候会拍一点。 那应该还好。 那还好。 那应该还好啊。那你这个皮肤干的状况可以再给我们细致的描述一下， 嗯， 我们也可以给一些建议， 嗯， 或者是说你可以把你卸妆的这个流程和不化妆的时候的这个护肤流程告诉我们， 嗯， 甚至是说不介意的话你就拍一个你的护肤品的图， 嗯， 因为你可能有很多你来不及挨个说。哎，我们可以待会儿广告的时候让信鱼来看看你发来的这张图，也可以给一些比较个性化的一些建议。 对， 皮肤干这个问题啊， 嗯， 我觉得很多的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在冬季换季哈，一下你会在一天之内突然觉得，哦，怎么这么干， 啊，很容易出现。 对对对 啊，这个时候大家就会盲目补水，就会补不对。 嗯， 我们给一些就是有普遍性意义的建议吧，就是在这个时候比较正确的操作的步骤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如果现在此刻我们就是感觉到很干，我想要赶紧先给它补充一点水分进去， 其实可以用一些这种喷雾。 对， 啊， 但是雾霾天就不要在外面咳咳用喷雾了， 喷了泥在脸上 活泥了， 对，把空气中的脏东西就直接留在脸上。 哦，就是天气不好，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不要在户外用喷雾，这是给大家的第一个， 对对对， 啊，非常直观的一个建议了。在室内可以，如果还有净化器的情况下呀， 对对对，就是特别干的时候及时的喷一些喷雾， 嗯， 还是挺管用的。 嗯，对， 因为它是一个即时的一个外源性的一个补水，给我们皮肤给到一些水分。 嗯，哎，这个喷雾会有频次的一些建议吗？比如说不要过于频繁，或者是说，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就可以了？ 没有，这个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界定。 嗯， 但是一定要选好喷雾啊，就是这个产品要选好。 嗯， 它因为很多喷雾它说是这种矿泉就是里面